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血液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主任医师袁梅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糖尿病的隐形症状。那么有哪些症状是我们生活当中不易发现的？那么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今天都会和袁大夫来一块儿进行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副主任刘红梅，请她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刘院长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急救中心的这个派车情况。 好的，北京急救中心在上一周呢，共派出急救车辆6255次，其中外伤的患者呢，有1095例。其次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有755例，然后是脑血管病患者648例。 您看啊，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特别着急的时候会想到拨打120，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夏天吃鱼也比较多，鱼刺卡到喉咙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用馒头啊饭团去压，这样的做法对吗？那么在鱼刺卡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确实是像您刚才说的这样，如果吃鱼的时候不小心被鱼刺卡在咽部了，那我们千万不要盲目的，就是刚才说那种方法，不要大口的吞咽馒头块啊、饭团子呀、啊，以为就能把鱼刺给带下去了。 嗯， 这种做法偶尔可能会把鱼刺呢咽下，但是也更多的时候不仅没有能够除掉鱼刺，反而使得鱼刺刺得更深，更不容易取出了，甚至还容易导致感染。而且有一些恶性的这种案例，由于这个食管感染，甚至引起这个穿孔人员死亡的也不乏其例。 还有人死亡 了。所以我们想呢，对，如果遇上这种鱼刺卡喉，最简单的方法呢，确实吃鱼刺的时候，大家被扎了一下会有感觉，咽部疼痛。那么如果说简单的方法，而且是成年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呢用手电照着咽部，用家里的吃饭的小勺呢压在咱们舌背上。就类似于张大嘴发啊的声音的时候呢，对方呢帮看看咽部在咽喉入口处是不是有鱼刺，如果有鱼刺，又觉得呢自己的这个能力，家里也有这长镊子，很容易能夹出来，不会伤害到咽部的情况下，可以呢简单的自己夹出。但是如果刺扎的比较深，然后呢觉得又没有能力来处置，或者我们看了看，这个鱼刺感觉到没看到，而且确实吞咽呢咽部疼痛很厉害的话，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到医院耳鼻喉科及时去治疗。 我们听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哈，比如说这个鱼刺卡了喉咙之后，吞馒头、吞饭团、喝醋啊， 喝醋啊，对，都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这个可能会比如说像吃饭团啊、吃馒头，可能会把这鱼刺弄得更深，是吧？ 对，如果这个鱼刺呢不仅没除掉，反而扎得更深了。 所以我觉得第一时间还是拨打120，然后或者第一时间去医院，这个可以不用120的占用资源吧，刘院长。 对，这种像鱼刺的卡喉这种呢，我觉得可以直接咱们到医院耳鼻喉科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 好的，非常感谢刘院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好，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袁明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袁大夫，您好。 您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糖尿病的隐形症状哈。说起糖尿病呢，生活当中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它，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病。因为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跟袁大夫一块来聊天，我说这个糖尿病 都说哈，糖尿病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太可怕了，是吧？ 对。 嗯。它的一些并发症的主要表现形式会危及到我们的健康甚至于生命、嗯、 是的，因为糖尿病最终它真正的死亡往往都是并发症， 并发症哈， 对， 常见的并发症包括像什么失明是吧，还有幻 觉，常见的并发症呢、 嗯、 有眼睛的并发症，我们通称为眼病、 嗯、眼病， 然后呢还有一些血管的并发症、 嗯、 包括大血管和周围的这个微血管的病变， 嗯， 那么微血管病变呢，表现在呢，一个是下肢的这个神经感觉的异常，另外一个呢， 嗯、 主要是肾脏的改变， 嗯， 那么引起的一些糖尿病肾病，那这些呢，都是危害患者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说有人因为糖尿病失明的，有人因为糖尿病截肢的。啊，这个生活当中也是经常听到的哈。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糖尿病的这个隐形症状，也是希望给大家提个醒。说到这个糖尿病呢，很多朋友都知道，说这个，哎呀，三多一少好像是判断糖尿病一个最常的一个标准哈。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靠谱吗？ 三多一少症状呢，可以说是在我们诊断糖尿病的时候， 嗯， 它的主要的临床表现。 嗯。 但是呢，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有， 嗯， 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病人，他到了血糖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出现三多一少，所以他在早期的时候或者比较轻的糖尿病的时候， 嗯，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些症状， 没有症状是吧？ 所以病人好多病人都不太重视。 来说说这三多一少都是什么多什么少？ 这三多一少呢，是我们给他概括起来的这么一说，所谓三多呢，就是尿尿多。喝水多和吃的多， 嗯， 吃多食易饥，所谓尿尿多呢，可能有一些病人会有一些误区，觉得是因为他喝水多，所以他尿尿多， 嗯， 可这个恰恰不是，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尿尿多的是因为他血糖过高以后造成了一个渗透性利尿， 嗯， 所以他首先是表现排尿多，排尿多以后呢，体内的缺水，所以他表现出一个口渴，所以他要忌喝水， 嗯， 啊，然后呢，这个。多食呢是他的这个，我们说呢，他血糖虽然高，但是他不能给他提供能量， 嗯， 所以他传到大脑的这个信息仍然是一个饥饿的信息， 老觉得饿， 老想吃，可是吃了不解决问题， 嗯， 可是呢，血糖会逐渐在升高， 嗯， 那么一少呢是体重减轻，之所以体重减轻呢，就是因为他进食的这些葡萄糖不能正常的利用。而消耗了大量的脂肪、 嗯、 就消耗了大量的脂肪和肌肉，那么这时候出现的一个体重下降。 嗯，其实这个三多一少在生活当中因为吃的多了啊，反而体重下降、 嗯、 这是一个反常的信号，对吧？ 对对对， 能够让大家引起一些重视、 嗯、 但是您这个一说呢，就让人觉得是不是到了二型糖尿病，就是或者糖尿病说很严重了才会表现成三多一少呢？ 他一般血糖啊，在我们临床看，大概空血糖在十个毫摩尔以上的病人、 嗯， 出现这个症状的比较多。 嗯。 而这个十个毫摩尔以下的这些病人，有大部分病人都没有症状。 嗯。那按照这个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是不是说空腹血糖应该在六以下才算安全，是吗？ 对。 六以上都是超高的。 对，六以上呢，它是这样。 嗯， 咱们按照国际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标准呢，是大于等于6.1就属于不正常了。 嗯， 但是在这一些不正常的人里呢，嗯，真正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呢，得到了7.1以上。 然后诊断标准是7.1。 对。 哦。 这一段这个区间呢，就有这么一个毫摩尔的这个距离，但是这一部分人呢，不见得就不是糖尿病，他、 嗯、 有可能餐后血糖已经高了。所以呢，你发现这种情况，比如体检报告出来了，我空腹血糖在6.0以上，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上内分泌科找大夫再去看一下， 再测一下， 哎，再测一下，或者呢，有必要的时候做一个葡萄糖耐量的试验， 嗯， 来除外你到底有没有糖尿病，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说，刚才说有可能10以下的。其实已经是7以上了，咱都不说6以上哈、 嗯、 7以上呢，有一些基本上可以说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们所表现的不见得有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 对。 嗯，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哈。所以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糖尿病是无形的杀手，那么其实糖尿病的最佳的诊断方式是验血。 是吧？ 对， 是吧？就是靠这三多一少，其实是不是它只是一个症状的表现？ 嗯 嗯。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个及时的去体检。另外，发现自己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之后呢，应该引起这个重视，是吧？ 是的。 及时去医院去就诊。那么除了这个三多一少，糖尿病还有其他的一些隐性的症状吗？我怎么听说，比如说类似皮肤瘙痒，可能也可能是糖尿病。会是这样的， 嗯，会有， 嗯 嗯，皮肤瘙痒呢，它这样，有一部分人呢，它属于就是，比如说像过敏， 嗯， 但是过敏的皮肤瘙痒，通常它有疹子，啊，它要起疹子， 起包哈， 对，有疙瘩， 嗯， 或者一挠呢，有皮肤的，比如说一挠有一些就是痕迹出来了， 嗯， 就是像我们叫皮肤化痕征阳性， 嗯， 那这种的属于皮肤过敏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像这种老年性的瘙痒。就是老年人的那种皮肤瘙痒，它不是一个糖尿病引起来的，这些呢，这种瘙痒呢，它是一个全身弥漫性的， 嗯， 特别痒，然后呢，很难以忍受， 难以忍受，很多人都去晒日光浴哈， 然后很多人就用特别热的水去洗澡， 嗯， 可是越热的水，尤其是老年人，越热的水越洗，它会越痒的厉害， 嗯， 当时舒服了，过后痒的厉害。那么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呢，它是由于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神经病变造成的。那么这些神经病变呢，牵扯到就是一些，尤其是一些末梢的神经病变。 嗯。 那么这些痒呢，它是一种有的是阶段性的，比如说就是手脚有痒痒，或者胳膊腿有痒。 嗯。 那么它这个痒呢，有的人形容它像蚁走一样，就蚂蚁爬似的。 蚂蚁爬。 对，它那个痒是一种钻心的痒，跟那种就是老年性皮肤瘙痒还是不太一样。 嗯，还是不一样啊。 对。 但是它那种蚂蚁爬是。就是经常性的痒吗？ 它会经常痒。 嗯， 它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个表现呢，如果是神经病变造成的，它会经常有。比如说，尤其是越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这个痒可能越明显一些。 嗯， 啊，我们也叫它呢，叫一个感觉过敏。 感觉过敏，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你看这也算是它的一个隐形症状了， 嗯， 是吧？糖尿病不见得说三多一少，这个皮肤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因为它的毛细血管或者小微小血管受到一些侵害。 对，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呢，它实际上根源上还是一些微血管的一些病变造成的， 嗯， 使得神经的营养造成一个神经的营养不良，这时候呢出现一些神经的病变，有人呢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过敏的表现，有人呢表现的是感觉缺失。 嗯， 那我们经常会在临床上看到一些病人，比如你去拿我们叫时刻的一种尼龙丝，是特制的一种检查的方法， 嗯， 去测病人的感觉的时候，他会什么感觉都没有， 没感觉， 没有感觉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嗯， 有时候我们主动说，你把袜子脱了，看看脚，一看， 嗯， 好多脚趾头都没有感觉。 哎呦， 啊， 所以您看，这也是一个表现的症状哈。 对， 嗯，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你看，比如说我划了个小口，流血了， 嗯， 这伤口愈合慢。愈合慢会不会也是糖尿病的表现之一？ 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伤口不容易愈合。如果这个伤口反反复复的不愈合， 嗯， 比如说你就正常拉个小口，老是长不上，那么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去看看，就是血糖有没有问题， 嗯。 因为我们在临床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脚趾头烂了， 嗯， 他老去换药去，他觉得他就可能是脚底下比如扎了个钉子， 嗯， 说的脚趾头加一钉子应该很快就好了，上上药什么就很快好了，但是他不好，一直到脚趾头都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一查血糖，有的病人都十几的血糖了，但他自己不知道， 嗯， 等我们换药的时候他什么感觉都没有， 哎， 不，一点都不疼。 他就是之前没想过自己可能是糖尿病的问题， 对，他们从来都没想过，那是有经验的老护士给他换药，或者是大夫给他换药的时候， 哦， 哎，你这伤口老不好，你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大夫， 嗯， 然后查个血糖去， 嗯， 这时候才想到去查血糖，结果一查血糖就已经很高了。 嗯，所以在这儿您看，如果您有这种伤口不容易愈合的现象，也得留神， 嗯， 是吧？ 对，得小心， 嗯，小心啊， 嗯。 另外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您像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哈，除了体检，可能也没有意识说我去测测血糖，是吧？ 嗯， 这个一般是出现一些症状之后， 嗯， 才有可能去想办法去测测血糖。生活当中这种还是比较小，这个几率比较小。所以我们今天呢，和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袁梅英大夫呢，一起来聊聊这个糖尿病的隐形症状，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能够让大家明白，有些疾病有可能是这个苗头哈，注意到引起这个重视啊。 嗯，对对， 包括您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老觉得累。 然后呢，这个老容易这个脾气还不大好，就这种可能没什么指征的，是不是也可能怀疑他有可能是糖尿病有问题？ 因为这种症状吧，它属于这种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会有啊，但是它不带有普遍性， 对对对， 而且呢也不是糖尿病特有的，但是呢有一些糖尿病病人觉得没劲儿。这个确实是有，因为他的血糖很高，我刚才说了他血糖高了，按正常情况下我们想象说在运动员跑步的时候我们要给他点糖水喝，他会很有劲儿，那么这个糖尿病病人按说他血糖高他应该有劲儿才对呢， 是啊， 他为什么血糖高？因为他的葡萄糖消耗不掉，他的一些体内的一些细胞里的一些环节出问题了，他消耗不掉，所以呢他这个葡萄糖是不能给他提供能量的，因此他会觉得没有劲儿， 尽管这么高的糖但是他没有劲儿， 他越高他越没劲儿， 转换不了是吧？ 对， 所以你看这也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办法，这个明显的这个现象哈，所以大家应该引起重视。另外就是说到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是从眼睛，比如说眼睛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还曾经跟一些比如说眼科的大夫一块来聊天，他们说有糖尿病的这种所谓的眼部疾病是特别明显的，专门有这么一项，比如说眼睛前面有飞那种小黑点儿， 叫飞蚊症， 飞蚊症是吧？这个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呢？ 有可能，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底病变吧是不少，而且呢眼科呢它的那个主要的眼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眼底病或者眼疾病，甚至白内障，它都跟糖尿病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呢，有一部分人，我们说这个血管损伤不是你今天得了糖尿病以后它血管才开始损伤，它是在你得糖尿病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你得糖尿病之前吧，它的血糖代谢或者是胰岛素的水平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对血管造成了损伤，因此我们通常说的糖尿病诊断的时候有一半的人都有并发症了，我们是指二型糖尿病，然后呢在这个时间呢他发现的是，可能他发现了也可能没发现，有一部分人真的就是由于并发症出现才发现的，那么这个血糖，有的人血糖很高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他可能会觉得眼睛，比如看东西比较模糊，说我看东西就很模糊，这是由于血糖高了以后呢，造成了眼的一个渗透压的一个改变，那么他看东西就不清楚了，或者呢，有一些人就眼底已经出血了，他也不知道，那他也可能出现一些看东西不清楚，甚至有的还有失明的情况，那都通过这个血糖控制以后呢，你像如果是渗透压改变造成的，那有的时候血糖一下了以后，哎，比如说我这眼里这几天眼睛看东西看清楚了，会有这样的。 但是就是说现在其实是因为眼底的毛细血管也跟那个没知觉那毛细血管是不是性质是一样的？ 对，它叫微血管。 微血管，就是因为眼底的血管特别的小，特别细，也容易受到一些牵扯。是吧？ 对， 受累的是他们那波。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觉得，如果您眼睛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像有这种飞蚊症啊，眼前就觉得有小黑点在飞，就一定得引起重视，也得去查血糖，是吧？ 对对，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了一些隐性的这个症状哈，除了三多一少之外，像皮肤的瘙痒，包括像这个伤口难以愈合，包括像眼底出现一些眼睛出现一些问题，都是有可能指向是糖尿病疾病的这样一种症状。那实际经验，实际来您的这个看病的病人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吗？比如说， 还有一些情况，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不少见，就是有一部分病人吧，就在糖尿病前期，我觉得其实这一部分人比真正糖尿病病人还重要。那么这一部分人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在糖尿病发生之前有一段时间他的胰岛功能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些病人呢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经常在饭前的时候有一些饥饿感或者是低血糖的症状，比如说我又到吃饭的时候心慌出汗，然后呢进食就可以缓解了，但是我查血糖正常啊。 天哪！ 我查血糖是正常。 您这么一说，我就开始想我，因为我晚上在做那个大城小事的节目的时候，上正好是饭点儿之前，我跟我的搭档都会觉得，哎呀，我怎么那么饿呢？害怕了。 他饿没关系，但是这种吧，饥饿感是到了吃饭点人都会有的这种饥饿感。但是糖尿病前期的这些病人的这个饥饿感，他不光是饥饿感，他伴有心慌、出汗。 一些低血糖的这些表现。 嗯， 那么有这些表现的一定要想办法到医院去检查。 嗯， 可能你查的空血糖是正常的，但不等于没事儿。 不等于没事儿 啊、嗯、一般像这种病人我们都要让他做一个葡萄糖耐量。 嗯， 然后呢看看葡萄糖的变化情况和胰岛素的变化情况、 嗯、 有一些人吧在这个时候他的胰岛素释放是延迟的。 嗯， 我给他说呢叫他慢了半拍， 慢半拍 啊，他反应迟钝了这个胰腺。 嗯， 那么该高的时候呢他没有上去，该低的时候他也没有下来。 嗯， 所以做了葡萄糖耐量就可以看到，可能在餐后半小时一小时的时候血糖很高，可能两小时正常也可能不正常。 嗯 啊、但是到餐前的时候可能就下来了。 这糖耐是不是就是去喝糖水？ 对对对、嗯、 要五分钟之内喝一大瓶糖水是吧？ 嗯 嗯，然后是每隔一小时要测一次血糖。 半个小时一小时两小时三 小 时 要测四管 啊。要是像我们那个就是有的人测不出来，有的像这种就是到餐前饥饿特别明显的还有可能测到五个小时的血糖。 五个小时 嗯, 嗯，这样的话能够把它这个趋势能够测出来、 嗯、 是吧、 嗯、对。 嗯，那您说的那种比如说到快饭点之前就觉得心慌哈、 嗯、 就是低血糖那种症状、 嗯、 是偶尔出现就应该引起重视呢还是经常性的出现？ 经常性的 、 嗯、 哦，低血糖因为有些朋友也有哈。 对，因为我们会比如说像我们的糖尿病病人我们会经常问他们、 嗯、 你在这之前有没有一段时间出现过这种情况？哎，好多病人都有。 嗯 啊，只不过他那个时候没有重视，或者他去查了个血糖，我血糖正常啊、 嗯、 没事儿、 嗯、 不是糖尿病的事儿、 嗯、 就过去了。 过去了。那您正好趁这个机会跟我们简单说说、嗯、就是人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低血糖这个情况，因为血糖也肯定也不正常。 低血糖呢它是这样，正常的情况下肯定是 没有 啊。一个呢就是胰腺上长瘤子了。 嗯， 有一种人呢他就是胰腺上长了个瘤子，他在不时的在分泌胰岛素。 嗯， 他要不停的在吃东西，否则的话他就有低血糖。 嗯， 那么这种呢是瘤子引起来的。 嗯， 那么除此以外呢，一般的糖尿病病人就我刚才说在糖尿病前期的时候可能出现过一过性的这种间断低血糖的情况。 嗯， 另外一个的情况呢就是在糖尿病治疗过程中，那么在你用药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低血糖。 因为控制的是吧？ 对，控制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说呢糖尿病的病人他的胰岛功能呢是比较差的，那么他这些比较差的胰岛功能呢我们吃药呢是通过外源的药物来帮助你控制血糖，但是呢这个药物给你控制呢，药物给进去了就给进去了。 嗯 啊，你不能今天说我多吃点明天少吃点，它就很容易发生低血糖。尤其是那些比如胰岛素或者是促胰岛素分泌的这些药物的应用， 嗯，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本来你平时调的挺好的，每天下午我正常的去就是没有什么活动，我吃完中午饭我可能休息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屋里待歇一会儿， 嗯， 我今天突然想起来我去运动了， 嗯， 特别是那些控制血糖比较好的人，他突然去运动就有可能会出现低血糖。 就是因为药在给你使劲儿，你自身也在使劲儿， 对 对吧？一块儿用力之后，你这个血糖就控制的低了。 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的病人，比如说你用着胰岛素或者用一些促胰岛素分泌的药， 嗯， 然后去喝酒。我们说酒精呢，它可以抑制肝糖的输出。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要是吃了这些促胰岛素分泌药，又去喝酒，也容易引起低血糖。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袁梅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糖尿病的隐形症状哈。尤其是像刚才最后袁大夫所强调的那部分人群哈、 嗯、 有过在饭前一过性的这种低血糖的症状、 嗯、 而且呢偶尔经常发生的这种啊、 嗯、 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 对。 因为那时候查一次血糖有可能是没问题的是吧？ 是。 做个糖耐吧，我觉得那个糖耐如果您做过之后能糖耐是金标准吗？就是它能够到这个标准。 如果你想除外的话、嗯、一定是有糖耐量， 嗯， 你才能除外 是吧、嗯、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自己，因为都说它是无声的杀手，糖尿病容易被大家忽视、 嗯、 就是因为它症状不明显，对吧？ 对，在一个病人他不痛苦 不痛苦，他的痛苦是在后期，在晚期是吧？ 对，他到后期痛苦了、 嗯、 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病人一般的让他定期的做一些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查。 嗯 你一定要定期的查，因为早期的时候你没有症状、 嗯、 只能通过仪器检查才能发现，等到你有症状了 再想看， 嗯， 真的都比较重， 比较重了。 对， 所以这个时间的卡的点啊，大夫都会建议你，比如多长时间一定要复查一次， 对， 是吧？这个点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我这段时间没什么事儿就不查了，结果他这种都叫无声的杀手了，可见他有多危险哈。尤其是这些隐形的症状哈，也希望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能够给您提醒。希望您有这些苗头的时候，因为查血糖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 很简单， 很简单，抽过血。包括您家里如果有糖尿病病人的话，有那种血糖仪也很方便，是吧？那个不太准，是吧？ 血糖仪是我们那个糖尿病病人监测血糖用的，但是诊断上来讲还是静脉血。 静脉血啊， 对，但是可以做它做个参考。 参考指尖血做个参考，是吧？但是您还是去正规医院去查查比较好。再一次感谢袁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给我们讲了讲这么多的知识，谢谢您，袁大夫。 不客气。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